加方驻华使馆人员对中方依法处理加拿大公民在华个案指手画脚，强烈反对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我想将五月天的倔强送给各位展翅青见超新星，没人可以拿走你的梦想，除非你自己选择放弃，这班超新星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我渴望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渴望骄傲的倔强，我在风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一晚上嘅敏感时刻啦，彭晴你好 ，Hello， 莫莉你好啊，吓又去到我哋嘅节目开始啦，系啦，咁我哋各位嘅敏感时刻里边嘅二台听众都喺度啦， 系啊，咁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我礼拜一好开心嘅，咁因为有彭晴陪住自己啦，唔需要好惊孤独啊，因为咧我发现咧有阵时咧我自己做一啲嘅 set 文嘅时候系要自己一个人同对方或者同一啲嘅嘉宾做嘅时候咧。我成日好覺得自己好驚自己講錯嘢，跟住我就好大壓力啦，同埋咧就好驚嗰種孤獨，好似孤身作戰嘅感覺啊！有你喺度嘅時候就感覺穩陣好多啦。 哇！你唔好講呢啲啊，你做咗咁多年啦。 我想問一下彭晴一個問題啦，咁樣通常做 MC 一定就係嗰啲有啲旺季噶嘛，就係、大時大節啊嗰啲啦。咁啊，譬如成日譬如蘋果倒數嘅，係 啊 係 啊， 咁或者聖誕節，譬如有啲 event 嘅時候咧，我做完 event 之後，或者做完個聖誕蘋果倒數之後，我記得嗰陣時。我是要赶有架车，即公司俾架车我哋，就即刻我就要搭翻架车翻嚟做直播喺我哋直播室嗰度。我觉得我自己嗰阵时喺架车度嘅时候好孤独，因为我见到哇周边啲人全部咧 都走晒去玩啊嘛，但系你要翻工， 系啦，点解得翻我孤零零嘅，好孤独。 我觉得好似你头先形容咁嘅状况啦，大家走去玩或者做完 show 放工啦，但系你要翻工，嗰种感觉系好孤独。但系另外一种更加恐怖孤独或者觉得唔舒服嘅感觉咧，就系、即使你身边有好多好多人喺度都好，你仍然都觉得好孤独。所以头先咧，我对你嘅头先就话同啲同事一齐好开心咧，我系等你开心嘅。系因为你系喺嗰个嘅环境里边咧，你投入得到。但系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系唔开心咧，你觉得好似有一种好孤独嘅感觉啊，即系觉得好寂寞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人都好啦，你都仍然觉得呢个世界就系得你一个。 系、 不过即系城市里边咧。生活里面咧，其实即系孤独咧， 可以话咁讲系难免嘅。 嗯， 有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自己一个人，系嘛？ 嗯， 咁但系孤独同埋孤单又唔同嘅、哦。 诶、哎，我想知道孤独同孤单有咩分别、哦？ 嗱，孤独咧就系、是、你自己一个人 alone， 即系独处嘅，即系呢个时候。 嗯， 咁独处好似我哋有时都系自己一个啦、嗯，自己一个人翻工。翻學啊，行街，自己做緊嘢嘅時候啦， 即係會 enjoy 自己個人嘅生活或者嗰個嘅過程， 即係咁講，enjoy 係另一樣嘢，係享受是另一樣嘢、 嗯， 但係你覺得你自己同自己相處到嘅，係、 嗯、 平靜嘅，嗰一下個心境係、 嗯、 自在嘅，唔會係排斥嘅，咁嗰下嘅感受嗰、 嗯、 個嘅即係狀況， 嗯、 孤獨 OK 嘅。 嗯 Lonely 就唔同咯 ，Lonely 咧即系孤单嘅意思咧，即系话你自己觉得好惨啊。 嗯， 点解得我自己一个嘅咧？ 即系有负面又唔开心嘅情绪。 系啦，即系好似有一种负面嘅情绪 ，Lonely 咁样，即系有啲人即系成日都讲 I can be alone but not lonely. I enjoy to be alone but not lonely.、嗯、就是咁嘅意思咯。 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好中意自己一个人游走噶。 系啊， 佢哋会觉得如果我要约朋友一起去做嗰样嘢，觉得麻烦添。 啱啊啱啊！ 我身边有个朋友咧，佢系一个流浪家嚟噶。 系， 佢系好中意自己一个人流浪。 嗯、 我有问过佢，喂，不如我 join 你一起去旅行得唔得？唔俾。 嗯， 你 系， 跟住我喂，你自己都好闷啫，你自己一个人 系噶， 系唔肯 系， 但系我而睇到佢啲相，我好欣赏佢、嗯，因为佢系嗰啲系真系自己孭住个背囊，跟住就周围走，佢会特登为咗翻工，跟住佢同我哋正常人唔好同噶，我哋就 系 为咗想搵多啲钱，生活得好啲，开心啲，佢唔系噶，佢成日打嘅全部都系散工，咁点解咧？佢一个月、半个月到或者两个月，我就见佢辞职唔做噶 啦，系嘛？ 佢原来就特登为咗赚嗰嚿钱就系足够令到佢可以流浪一个月，跟住佢就走咗去流浪啦。流浪完冇晒钱，翻嚟咪继续再打工，打一两个月再去过，即系同我哋唔同啊。但系我又觉得 佢好开心， 佢好开心噶， 即系大家追求嘅嘢唔同咯、 嗯。 其实可以咁讲咯， 系 系嘛。 咁、嗯、 但系我谂我喺我哋生活里边或者喺我哋身边，总系有好多呢啲人噶。 系 有阵时咧，你系宁愿自己一个，好似头先咁讲啦，费事麻烦人。 嗯、 即系譬如话行街咁样，都系噶。有阵时，诶、哎，费事叫男朋友啊、老公啊或者啲朋友啊、 嗯， 自己一个人去行，中意行去边就得。头先你讲旅行有阵时都系噶， 系 咁，当然有个伴，你有时你会觉得有人陪你笑下、癫下，都系一种享受。 嗯、 但系我又要就你起身，又要就你去边、嗯，又或者未必真系咁夹嘅话，咁不如自己一个去玩啦。好似我平时咁去跑步，哦，其实我觉得 OK 嘅，我觉得冇乜嘢嘅，自己一个人去跑步，毕竟。嗯我都唔会一路跑步一路讲嘢噶啦， 即系你接受到自己孤独嘅时候嘅，即系自己一个人啦。 我中意噶， 系 系啊， 我唔得噶，我真系尽量去厕所都可以睇下有冇人陪我先，即系嗰啲嚟噶。由细到大都系，即系我系一定会咁，我唔会自己一个人睇戏，唔会自己一个人食饭。而家唔系啦，而家大个咗啦，成熟咗啦， 系啦系啦，可以啦，系咪？ 系啦，可以自己一个人食饭，但系睇戏我尽量都唔想。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头先都讲啦，有啲人就好怕孤独啦，有啲人咧就好想啦，唔想嘅。咁但我好想讲咧，原来咧之前咧都有咧啲美国嘅研究人员咧，佢就讲咗话，原来社会上面啊，一啲嘅孤独其实系对健康咧系会有一个影响嘅研究嘅。佢就话原来孤独嘅人咧，相对于有社交良好嘅人，即系话譬如我人际关系好好嘅人嚟讲咧，佢哋嘅早死嘅风险要多成50%，即系多成一半咁多噶。 系 啊，所以其实都真系不容忽视，即系都明有啲人可能系会怕孤单啊。唔系，有啲人好 enjoy 孤单，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要有自己嘅朋友、 啊， 去令自己系真系 enjoy 先好，唔好因为真系自己孤独一个人，冇乜朋友，而自己周围去掩饰，呃自己，话自己，其实我真系好 enjoy 噶，咁就唔啱啦。 当然啦，系啊，咁所以嘅。做收音機嘅節目主持，即係我哋做電台節目主持咧，我哋知道我哋嘅角色都好緊要嘅。咁今晚如果你都係自己一個人聽緊收音機，咁啱扭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話，今晚就有彭晴有莫莉喺敏感時刻裏面陪住你，你絕對不寂寞噶。 冷冰冷漠里，再没法相处当天。 生里没你没意义。如被困在千道墙，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但每次失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敢安意，夜阑夜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咁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享 lonely， 对着醉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敢努夜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咁 lonely， 万人同欢亦各常 lonely， 随着醉星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冷冰冷漠里夜、yeah ，在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Lonely， 这段直至寂寞时 Lonely， 半梦半醒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夜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 随着醉星飘换你。 起呢个孤独嘅 lonely 咧，一定要系啦，欣赏呢只歌啦， 草蜢 系啊 ，lonely 啦，系啊，咁啊失恋一定系噶啦，系咪先？本来两个人，后来就变咗一个人， 系 嘛，有一种好孤单、好孤独嘅感觉。咁但系咧，我真系成日都觉得嘅，莫莉，两个人一齐梗系好开心啦，系、嘛？但系如果你自己都唔识得同自己相处嘅话咧。咁兩個人唔會開心得去邊咯？ 係又或者如果真係分咗手或者分開咗嘅話，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自己一個人生活嘅時候嗰種嘅趣味啊。 係， 因為咧即係衰啲講句啦，成日都聽到啲情人節嘅時候咧，有啲單身嘅人士嗰陣時啊，仲未有疫情嘅時候，就會特登喺嗰一日就會架曬卡拉卡拉位。 虽然即系我觉得佢哋好衰啊， 好无聊咯、啊。其实我觉得 系，我觉得好衰。 我得唔到嘅，你都冇。 但系我会睇，一路睇，我一路觉得好开心。 其实系唔应该出去咯。你见到人哋一系一双一对嘅时候，你咪觉得更加硬眼。如果你真系咁唔开心嘅话， 但系咧近几年，我以前都会咁谂噶，所以我宁愿匿埋屋企啦。 系啊， 但系而家我想讲近几年咧，唔系啊，我发现咧出面多咗好多单身嘅人士啊。 嗯， 咁跟住佢哋咧，真系会好唔理大家系咪情人节嗰日仲系一 pair 一 pair 嘅。 系啊， 佢单头嘅都照出街，甚至乎 冇问题噶。其实 系啊，甚至乎多咗咧，就系咧同屋企人、或者同自己嘅朋友出街，我见多咗呢啲。 系， 嗯， 情人节唔一定要同你嘅情人一齐度过嘅。嗰日系二月其中一个日子，有情人咁咪一齐过咯。 系， 冇情人你都嗰日要过噶嘛？ 系， 啱啱先？ 再讲一次，譬如例如头先节日啦、圣诞节嗰啲，我之前系惊到都会避噶。 系， 咁但系我睇到头先嗰篇文章，即系头先话美国有个研究就系话，会早死50%啦。咁佢都有少少建议，跟住佢都话其实咧，我哋应该要放低节日嘅成见。我都觉得呢样嘢系啱噶。 系， 我哋太着重，唔知由几时开始，好着重就系有啲时候我哋应该系要一 pair 一双一对，有啲时候一定要系同成班人好开心、好兴奋咁样过。 嗯， 但系其实点解一定要咁样做咧？ 嗯， 系啦，我哋自己可以避开，或者我哋可以制造一个开心快乐嘅时间、一个日子、一个气氛噶嘛。 当然啦，你唔系等到节日先开心，咁你人生真系好惨咯。我觉得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节日嘅嘢咧，咁如果好自然一班人，嗰班人又玩得埋，咁咪开心咯，系咪？正如我好似即系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所讲啦，寂寞感觉就咩咧？就好似电影散场咁，你身边有好多人啊，但系你觉得咧，你个心境嗰个状态咧，净系得你自己一个，你谂下，有人喺身边咁孤独，即系咁唔开心嘅话，咁其实有冇即系个人喺你身边，其实唔系一个重要嘅嘢。咩人喺你身边先至重要啊嘛？ 我唔知道算唔算系都市人咧，开始越嚟越咧，压力大而衍生到咧，大家就算有一大班朋友都孤独。我唔知道彭程有冇呢个感觉。我试过同几个嘅 artist 朋友做访问啦，倾偈嘅时候有研究过就系、是，当我哋做完嘢，譬如之前我哋倾紧敏感人物嘅欣怡啦，佢做完 show， 佢即系做完一啲 event 工作完之后，佢翻到屋企佢觉得好孤独。我自己都试过就系，我同一大班朋友就算好开心。玩完之后，当我翻屋企嘅途中，我都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孤独，嗰、个对比好大。但系其实你同一大班朋友出去玩嘅时候，你唔应该有呢个感觉噶嘛？ 系， 你又会唔会有呢？ 细个嗰阵时有咯， 而家冇啦， 而家冇咯，系啊，我就觉得如果嗰、那个时刻咧、我都系话经过咁多年之后咧、真系学识，我成日都真系嘅，我以前成日都谂啊，究竟咩叫快乐咧？我每年嘅生日愿望，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呢个愿望，我好想快乐、但系咧，我谂我系谂嘢谂得太多，其实都，但系其实咧。就是真的快乐其实已经在你的身边是什么呢只要你那一刻好像我们现在这一刻、我能够投入到当下、叫做活在当下这一刻就已经是最开心。开心是什么呢开心不是很兴奋、在这里哈哈哈哈笑得、笑到很大声就是那种是兴奋那种不是快乐的状态。那种 兴奋很容易令你情绪更加 波动或者低落。 是啊因为你嗨嘛一嗨呢就是你的情绪去到最高点嘛。咁跟住之后呢 好大对比啦。 咁你咪会跌咗落去囉。咁、所以呢原来嗰种快乐呢就係活在当下投入当下你做緊任何嘅事情。嗰个快乐呢就係平静嗰一刻。原来係你嘅心境呢唔係大上大落嘅时候呢嗰、一刻就係快乐。即係我呢个係我咁多年以嚟里面一路喺度揾緊嘅嘢。我成日都係諗咩叫快乐乜嘢叫做活在当下到底係咩意思呢、因为活在当下，我嗰一刻，我成日都成日谂，我又好担心听日到底会系点，我又好嬲，琴日我又做过啲嘢， 我系个咁样人啊， 令到我自己，哎呀，点解我又做咁蠢嘅嘢，讲咁嘅说话、搞到我而家咁样，咁你咪错过咗，而家嗰一刻我应该要去做嘅嘢咯，成日喺度挂住以前嘅嘢，又担心将来发生嘅嘢，就错过咗依家当下嗰一刻，我要去投入去专注，咁我咪得唔到快乐咯。 我以前唔系好明白一样嘢，就系头先好似彭程话斋，即系会一直都好唔开心之前做过嘅嘢，或者哎呀，其实我点样可以更加好？但系咧，其实亦都有人同我讲过就话，其实都已 已經發生咗啦，你都改變唔到噶啦。 係啊， 點解你仲要諗咧？偏偏我就真係會繼續諗。 唔係，所以呢啲嘢咧，人哋講就好似好容易啊、嗯。你自己喺嗰一刻咧，你未通咧，未叮一聲咁諗得通咧，係、嗯、真係唔知嘅。所以真係要關注一下自己，當然有呢啲咁嘅諗法啦。同埋我諗咧，嗱唔係淨係得我哋兩個喺度，自己喺度噏喺度講啊，自己你點點點啊，咩好孤獨啊，又乜乜乜啊咁樣嗰啲世界性嘅話題嚟嘅呢一個。點解咧？即係英國又係啦，日本又係啦，有孤獨大神啦、嗯。因為我諗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孤獨嘅狀況啊，好、嗯、慘啊，發生嘅嘢啦， 好多人都有、啊， 全世界都有。 嗯， 咁所以咧，佢哋就要處理翻而家呢一個嘅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 嗯。 你諗下，早死係咪啊？抑鬱係咪啊？ 50%喎，一半喎、 啊。好啊，佢未死之前，跟、嗯、住然之後，你諗下成個社會個醫療系統咧，引發嘅社會問題咧，家庭之間嗰種嗌霎、嗰種嗌交咧。同仔女之间嗰种疏离咧，如果佢做嘢做唔到，翻唔到工嘅话，咁可能系一个社会福利嘅问题咧。谂下， 牵涉好大， 系牵涉好大，系林林种种啊！即系如果你功利啲咁谂咧，嗰、那个系一个社会嘅负担、 嗯。 如果你唔系功利啲咁喺个社会用一个人性啲嘅角度咁去睇，系一个人际个人发展嘅关系。咁、 嗯、 所以呢啲问题系需要正视。不过我喺度谂。呢啲孤独大神可以处理嘅，又可以做到有几多咧？ 孤独大神系咩嚟嘅咧？ 真系一个岗位啊，一个官职啊， 即系政府。 系啊系啊、哦，去正视翻而家喺社会里边发生嘅头先我所讲、哦、一啲孤独嘅问题。咁、 哦、 啊，譬如我可能啦吓、嗯，我估可能佢哋就可能会搞一啲活动吓，俾、 嗯、 你去下，甚至乎去正视翻、研究翻呢一样嘢，系咪一种情绪嘅问题啊？如果系用一种医学上嘅角度去睇啊，甚至乎可能系一种家庭关系嘅状况去处理、嗯，因为可能好多点解会有咁嘅状况嘅孤独嘅状况，都系嚟自嗰种家庭关系啊等等。 嗯、 但系咧，你好难咧唔去唔正视嘅，点解咧？两个人嘅相处，而家就即结婚啊，或者系拍拖咧，都未必系一个社会嘅主要嘅潮流啊。好、 嗯、 多时候咧，而家就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独立嘅话，经济独立嘅话，咁我何必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呢、这个都系一种趋势嚟嘅，变咗一个一人社会。一人社会里边，我接受得到，我可以觉得 alone， 我相处同、自己相处得到，咪冇问题咯。 嗯、 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 系啊，同埋其实有好多时咧，即系成日都讲啊，无论社会上面嘅人或者我哋地球人、所有人都好，基本上人类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 系啊，系啊。 所以咧，即系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可以同我哋嘅文今日物嘉宾倾下偈啦。 啱啦，今日我哋有两个嘉宾添啊。 系啊，咁啊，一阵间听下到底佢哋系咩人啊？ 天气好，形势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当时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 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 有佢就一啲都唔孤独啦。佢点会孤独啊？尤其是我哋而家成日喺廣告度見到佢， 係啊， 佢係阿 B， 係啊， 姜 B。啱啱聽過係孤獨病， 係啦。 轉個頭翻嚟會有敏感人物。 咁我哋請嚟兩位醫護界嘅朋友啊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一同二在北京开会审议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话，对于坚持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会议早前通过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规定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并且授权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附件二，涉及特首产生办法、立法会产生办法同表决程序，再交由香港修改本地法律。十二港人案的其中八人早前因偷越边境罪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后完成服刑。深圳市盐田公安局将他们分批移交本港警方。警方表示，八个人合共共涉及六宗案件，分别交给国安处、商业罪案调查科等部门跟进。据悉，李宇轩牵涉的案件由国安处跟进。据了解，家属事前未获通知遣返的安排，有家属在警署附近等候消息，向警署方向呼叫亲人的名字，并且感触落泪。八名男子涉嫌参与前年7/21元朗事件被控暴动等罪，其中六名受审的被告被控暴动，全部表证成立，案件听日续审。第六被告吴伟南将出庭自辩，并会传召三名辩方证人，其余被告倾向不作供。八名被告分别被控暴动、有意图而伤人及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罪，其中两名被告早前承认暴动罪，有意图而伤人罪就获控方同意在法庭全挡。法庭早前传召多名证人以匿名方式作供，庭上播放多段事发当日元朗的片段、元朗站的片段。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西營盤 ISI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組再多5人確診，這個群組累計有147宗個案，2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包括一名兼職的士司機，以及茶果嶺道一個地盤的女文員。初步陽性個案有10多宗，一名曾經到啟田商場潮福龍蝦專門店的88歲男子初步確診，這間食肆早前有食客確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670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1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2，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33.66美元，賣出1734.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会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是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系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一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三五成群 ，No Boo Boo。Let's go！ 林作会唔会一上台就会即刻 举白旗啊？ 系啦，扮认输咧咁样。 真系唔会咁做，不过我个样生得似系会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个我接受，但系喂，老实讲，你一上去拎个白旗出嚟，真系成场一冲嚟打我噶嘛，大佬。咁梗系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个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宾林作，同你一齐三五成群。探讨拳击手之练成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敏感时刻嘅，当然啦，我哋会有敏感人物啦，阿莫莉。嗱，今次就唔系净系得一位嘉宾喎。 系啦，咁其实背后咧，佢哋灵魂有好多个人嘅，但系有代表嘅话就只系两个上到嚟。 系咁啊，佢哋背负住使命就好大啦。咁大家喺过去嘅一年里边咧，其实都好努力啦，咁去抗疫啦，吓咁唔少得佢哋咧帮我哋把关呢一关咧，好重要。咁就系咧喺医护界里边咧，帮大家一齐抗疫啊。 系啊，一开头 opening 嘅时候已经要多谢你哋，我哋成日喺节目都多谢你哋，多谢晒你哋辛苦你哋。 应该话系我哋多谢你哋。 系咁啊，今晚我哋就请咗两位咧医护界嘅朋友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咩咧？啲抗疫经验嗱，佢哋自己本身当然亦都话即系眼见有好多唔同嘅观察啦。咁但系咧，佢哋将呢啲经验咧结集成为一本书。 哦，咁啊话俾大家听，等大家分享多啲，即系俾大家知道多啲。哦，抗疫期间咧，你哋医护界咧发生紧啲乜嘢事，同埋一啲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介绍下佢哋两位先啊，好嘛？ 好啊。 咁啊，有Gloria。 Hello， 我是 Gloria 啦，我在医院的质素安全部做嘢。 嗯， 咁我做了一个好耐护士，好耐好耐， 做咗好耐好耐。 私底下同佢倾偈，佢话30几年啦， 系啊，30几年， 但系绝对唔似啊，真系。 系啊， 咁啊，另外一位啦，咁啊就系 Tina 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 我是做了精神科护士8年。 系啦，咁啊一位咧就系本书嘅顾问 ，Gloria 就系本书嘅顾问啦，系啦，咁啊。Tina 咧就是主編嚟嘅，係啊，冇錯嚇。咁啊，其實真係啦， 抗疫大家都知道啦，咁忙啦，咁真係仲要抽時間出嚟呢，即係留低大家嘅心路历程啊， 写低大家嘅经验啊， 系啦，咁边有时间咁做？你哋都已经好攰噶啦，边个 谂嘅咧？ 边个咁好奇啊？系啦，咁得闲快呢件事咧？ 好啦，咁讲翻先啦。其实咧，我已经识咗彭晴咧20年噶啦。嗰阵时候咧，我咧就翻学啦，咁就搭校车。朝早起身就听佢个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噶啦，回答翻个问题啦。其实抗疫咁忙，时时刻都打仗，仲有边有时间去写书啊、辑书咧？呢个一真系一个好嘅问题嚟嘅，系啦。咁我都有亲友都问过我啦。喂，其实你哋医护翻工好忙噶，究竟边有时间咧？咁我可以100%咁好肯定同大家讲啦。其实我哋真系好唔得闲嘅。咁咧，我哋编辑委员会咧系一个义务嘅一个编辑委员会啦。咁我哋每一位嘅成员咧都有自己嘅翻工时间、自己嘅工作岗位啦，咁所以咧，辑书嘅过程嘅时间都系我哋偷自己嘅食饭时间啦，节省每日瞓觉嘅时间啦，放工放假嘅时间咧系去赶每一个 deadline 系去完成嘅。咁其实点解要有呢种坚持去写书咧？咁好多人都咁样问嘅，咁就系因为我觉得系一个作为香港市民嘅一个义务啦。因为书局嗰度我哋见唔到有任何有关记载香港人喺呢段 COVID-19 嘅历史背景嘅书。而有一种感觉就是差咁啲嘅缺失感觉啦，咁就系呢一种感觉。而我哋有亦亦都有组员咧，其实系读文科历史出身嘅。咁眼见其实喺2020年年初一开始，我哋嘅 COVID-19， 我哋所见到、听到嘅抗疫经历，其实就好似一幅未砌好嘅 puzzle。咁虽然咧每个岗位嘅同事啦都一齐系去抗疫，但系其实听好多、睇好多，内容入边咧都系零碎嘅。枝節同埋時間都係鬆散， 所以你哋就咁樣係啦，集合咗大家嘅經歷，就寫咗一本書啦。 哇！頭先咧，彭晴，我聽到佢哋有講咧，話有啲淨讀文學嘅醫護界嘅界別嘅人喎、 你估你真係讀淨係讀醫護㗎、個人有好多唔同嘅 substance 仔裏邊㗎嘛，真係嚇。不過 Gloria 啦，我又真係想請教你，即係當知道真係要做呢本書嘅時候，要寫呢本書嘅時候咧。你反應是怎樣？ 其實咧個反應咧係最弱嘅，因為咧呢本書咧就唔係話我哋話要寫啊咁樣樣，係只不過咧係最初開始嘅時候咧，啲同事咧有一啲係畫咗啲卡通啦，有一啲咧就將自己嗰個心路歷程咧就寫低啦咁樣樣。 即係未寫呢本書嘅時候，已經有同事攞畫畫去寄語呢個感覺出嚟。 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嘢㗎，咁啊亦都咧阿 Tina 個 team 有一啲同事咧就嗰陣時係。用半夜嘅時間咧作咗石歌咁咧、又咁啊，亦都係講翻即係自己抗疫嘅心路歷程啦。咁佢哋將自己啲感受咧寫低咗，咁寫低咗啦。後尾咁啊，咁我哋不如咁樣輯錄翻佢啦，第日做個紀念啦。咁啊，講講下咧，原來咧佢哋有興趣出本書咁樣，佢係全部都係自己同事自發去做呢一樣嘢。 係咁啊，除咗你哋身邊嘅朋友即係一齊就喂有冇興趣寫呢本書之外，你哋會唔會繼續宣揚去唔同嘅嗰啲部門嗰度？喂，我哋嚟緊出本書，邊個有興趣啊？ 係咪咁樣發起㗎？係 咯，係咪咁咧？ 其實咧都係嘅，咁其實都有啲同事咧，即係都會即係私下會聯絡啦，咁都會講下佢自己嘅抗疫嘅心得啊，即係有唔同嘅部門，譬如有即係心理治療部啊、急症室啊嗰啲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工作做緊啦，咁有時都會有啲開心嘅會分享，唔開心嘅會分享，辛苦嘅分享，咁講講下其實好似一本日記咁樣咯，咁正因為咁咧，咁聽聽埋埋啦，咁就聽到好多同事嘅一啲故事咧，咁。不如你哋用文章寫低記低啦，係咪？咁佢哋都好支持，亦都好積極係去投稿俾我哋咁樣咯。 咁我想問一下 Gloria 同埋阿 Tina 啦，一開頭即係話組織本書嘅時候就話容易啫，因為好多嘢都喂有冇興趣咁，到真係落實要去做嘅時候，有好多譬如排版啊，揾啲咩人啊，有好多嘅篩選，又或者好多嘢要做噶咯，係咪你想象中真係咁容易同埋咁團結去做呢？ 咁其實喺分工方面咧，我哋都由零，都係摸住呢個大石去過河嘅，因為我哋。 只不過是一個醫護人員，我們不是什麼專業的編輯委員會啦。但是一瞬間之下有個理念是去做一本書，其實我們都會請教一些專業的人士啦，包括出版社的編輯啦，還有其實我們、有醫生劉醫生都之前都出過一本書的，叫做《生命現場》啦。其實我們這本書呢、的分工啦和流程呢都是、請教劉醫生去看回這本書是怎樣出啦、即是、初初第一步是要怎樣做，第二步怎樣做，第三步是怎樣做。咁例如呢本书嘅封面，你会见到系一幅相啦，咁就 边个影噶？ 系啦，中意摄影嘅护士同事影嘅， 哦， 系啦，封底的亦都系中意摄影嘅护士同事写。同時拍的係啦，咁、由封面啦，咁去到入面的插圖啦，其實都是一些喜好畫畫的同事，醫護界的同事去做插畫啦。中意修辭手法的同事咧，就可以做輯修輯啦。咁就睇下投稿翻嚟嘅文章啦，有冇錯字啦，有冇一啲敏感的字眼啦，修辭嘅手法，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改善，令到一篇文章係出去俾出版社更改之前係即係做到最完美嗰一刻咯。 咁、你哋會唔會話有分工啊？即係譬如好像我跟彭晴，彭晴就会尽、量就是帮手写问题，我就负责做后面后制的这样即是我们就会有这样分工 的啦。 是啊，那你们呢，即你们会不会都有分工的呢？ 哪个 主使的？是啊，是啊， 我相信这本书呢就是同时一个 learning process 来的、因为我哋平時喺醫護界咧，就平時都對住病人啊、臨床嘅工作啦、即係冇乜經驗係去寫一本書，或者係點樣樣去創作一本書。咁頭先阿 Tina 講咗啦，又邊個係分工去編輯啊，邊一個去影相啊咁樣樣。咁啲嘢攞曬翻嚟啦，咁啊點搞咧咁樣樣？咁、所以佢哋有個即係委員會啦，有個細嘅 committee 咁樣啦，就大家去傾嘅。咁當然傾嘅時間咧，咁我作為顧問睇佢哋傾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有好多好好嘅意見。咁啊，亦都即係當然中間有啲就係、即係有啲唔同意嘅。咁但係佢哋咧都係好。即係去朝住一個目標咧，就係、我哋都希望嗰本書係好，咁所以大家都求同存異啦。咁啊，最每件事咧，其實佢哋都係希望做得好咁樣樣，就唔會話我呢個同事做得我覺得唔好啊咁樣樣，或者針對邊一個咁樣樣。咁佢哋都係希望可以做好啲。 一定係啦，我相信係咪啊？你哋咁有心機，係咪喺你哋自己公餘嘅時間攞啲時間出嚟去即係整合呢本書？同埋某程度上，我諗對於咧啲同事嚟講咧，磨你都係好事嚟嘅。點解我個話係好事咧？因為佢哋。自己日日咁忙，見咁多嘢，其實有好多情緒。咁、你有時寫低、影低、畫點樣都好啦，起碼可以將佢抒發咗出嚟 嘅。 一方面自己其實又好似當好似做一個治療咁樣。 係啊，再加上而家再俾其他人去分享到自己嗰種嘅壓力，或者舒緩到自己嗰個嘅心裡面諗嘅嘢咧，再舒服啲添啊！ 啱啊，其實都係一個同香港人一齊喺呢個抗疫嘅路上一齊打氣嘅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啦。即係不過我諗。即係講翻喺現實生活裏邊咧，就係、大家去面對呢一場疫症啦，成年啦，莫莉嚇，咁、所以翻翻去舊年嘅時候咧，即係我諗大家好不平凡嘅2020年嗰年，我仲記得咧，即係係啦，知道喺內地方面咧，第一次出現疫症嘅時候咧、你仲覺得 未到我哋嘅， 係啊，咁樣唔會香港唔會有事嘅，都喺內地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我真係想，所以想請教兩位。嗰陣時啱啱內地武漢話有事嘅時候，喺香港你哋眼見咧，你哋個情況係點？你心情係點？係覺得都係好遠唔關我事啊？定係覺得唔係啦，要緊張， 要準備啦。 其實我相信啲同事咧都知道咧，就係、疫情咧就冇疆界。嗰陣時佢哋聽到武漢有事或者其他外國有事咧，個個都其實好緊張。其實嗰種緊張係點樣樣咧？佢哋係想知道發生緊咩事。咁亦都即係準備啦。咁啊，有多都抄啲資料啦。咁啊，亦都睇住就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人哋嘅地方嘅疫症啦。咁佢發生出現咗啲咩問題啦？咁樣樣咁佢哋係希望即係知道，如果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咁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即係減低呢個疫情啊，或者係阻止呢個疫情？ 有冇表達啦？即係大家同事之間自己互相都有留意。會講下傾啊，或者都 嗰陣時就冇話限聚令啦，咁啦 ，tea time 嘅時候實會講啊，喂，今日有幾多啊？呢個幾多啊？咁樣樣，咁佢哋 即係有好多 paper 出咗啦，嗰陣時都開始有啲即係消息啦，無論係學術嘅或者係報紙啲，咁佢都係會抄即係個網上面有啲咩發生去睇緊咯，睇緊發生咩事。 攞翻沙士啊，係 啊， 冇理由。 係啊，零三年嘅時候。 係啊， 零三年嘅沙士啊。 有冇攞去即係攞嚟比較啊？係 咯，有比較嘅，咁因為佢哋都睇翻，咦？佢傳染力係咪咁啊？預防係點啊？咁佢哋都即係又攞翻出嚟比較。 係講到沙士，咁你哋又覺得呢一個疫情同沙士嘅話，邊一個嘅挑戰就大啲咧？ 天啊！沙士嘅時候你幾多歲？ 沙士嘅時候我讀緊小學五年吧。嗰陣時候已經立志要做醫護噶啦。 哦， 係啊， 沙士嘅時候咧，我都喺東區醫院。咁嗰陣時咧，沙士啊，嚟得好急啦， 係 嚟得好急啦。啲同事係有啲彷徨嘅嗰陣時，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同埋當時沙士嘅時候咧，應該個裝備係冇而家咁好。咁亦都係啲資訊冇咁多啦。咁啊，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即系大家啲同事咧都经过沙士嘅时候咧，佢哋都即系会大家会分享翻佢有手头上嘅经验啊、资料啊咁样样啊。咁因为其实香港经过沙士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感染控制咧就做得都好嘅。咁啊，大家都即刻，平时洗少咗手喎，咁而家好洗翻多啲手啦，咁樣樣，咁佢哋都即刻即係好快脆就係、是，要係咪要戴口罩啊？咁樣樣，咁佢哋都即係知道咗嗰、那個即係準備啦，準備如果發生有咩事嘅時候會點樣去做嘅？ 係，不過即係係啦，1月23日舊年啊，記得嚇，卒之都爆發咗啦，喺香港係。咁你哋當時點應對咧？同事反應又係點樣？ 同事嘅反應啊，同事嘅反應咧都係。第一樣嘢係保護自己啦，最緊要一樣嘢保護病人啦。佢哋個心都係話，亦都係盡量係做，就係話唔想去有病人感染啊，亦都更加即係唔想有即係同事感染啦。因為大家都好似即係對於沙士嗰個記憶咧，都係有，我可以講話有少少仲係歷歷在目嘅痛苦啊咁樣。所以佢哋係好緊守呢一樣嘢，唔希望即係喺醫院啊或者其他地方係感染到啲病人啊，或者有同事嘅感染呢樣嘢。 係嚇，咁啊公立醫院都係好明白，大家都係知道係一個好重要嘅防線啦嚇，咁啊要應變。咁但係即係嚇口腹都要嚇有米吹先得㗎嘛，係咪？啲物資當時。即係大家都四圍撲啦， 嚇 啲米又要撲啦，廁紙要撲，口罩又要撲嘅時候， 乜嘢都冇曬嗰陣時。 係啦，醫院亦都未必當時啦，我諗係啊，即係大家都計數嘅，其實都因為可能呢一場仗係要打好耐，好嚴重。咁你當時有啲咩感受咧？我睇呢本書嘅時候都知道大家好忐忑嘅，其實都 係啊。其實大家同時相信前線又好，後勤嘅同事都好，咁係為咗呢一場疫症，其實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係指心力。同埋心力啦，因为心灵上面即係一个人嘅健康，我成日都话係身心社灵四方面都要健康嘅。咁如果当一个可以想象一个护士或者医生长期係一个受到好大压力啊疫症嚟襲一个环境係去工作，其实自己嘅心灵都会受到好大嘅压力啦。咁点样去即係去调适啦，点样去为自己嘅医护打气啦。有個凝聚力去一齊係去面對呢一場嘅仗咧，其實都好緊要啦。 Gloria 咧，因為 Gloria 都算係醫護界裏面嘅前輩嚟噶嘛，咁面對一啲可能年資淺啲嘅醫護人士嘅時候咧，係咪都要做埋擔當，就係開解佢哋或者去即係打啲定心針，我哋所謂嘅一啲嘅角色咧？ 其實咧。我今日學咗一樣嘢，今日有一位即係前輩咧，就話其實當你去做一個上司或者好似頭先講啦，話係一個前輩咁樣，其實你嘅身份有三樣嘢，第一樣嘢好似教師，第二樣嘢係 coach， 係一個教練，第三樣嘢咧你係可能做佢屋企嘅 parents， 即係父母咁樣。咁啊。有啲對住呢個疫症嘅時候，咁當然啦，即係第一樣嘢 teacher， 咁你就要即係要講翻俾佢聽。其實呢個疫症嘅發生啊，同埋佢點樣預防啊，咁樣樣要俾知識佢啦。 去 coach 就係佢去做嘅時候，佢臨床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喺病房經理啊，或者資深嘅同事咧，係會真係喺個病房嗰度咧，係會即係睇一佢哋做嘅時候會唔會出現咗問題啊，或者個感染控制會唔會有問題啊咁樣樣。咁啊，另外第三樣嘢就係當好似自己嘅小朋友咁樣樣啦，當一個 parents 咁樣樣咧，要關心佢哋。咁、因為其實大家同事都辛苦嘅，每一日翻工好長嘅時間啦。咁啊，又問下佢哋食嘢食得好唔好啦。唔好打機打太嘢啦， 分散佢哋注意力，問其他嘢。 另外一樣，你打機打得耐，咁你瞓覺瞓得唔好啦，咁啊抵抗力低啦，咁啊，我哋又會話俾你聽，你會唔會即係咁樣樣會有機會會染到 COVID 啊？得閒多啲休息下，做下運動啦，咁樣樣。咁我相信係即係喺出於一個真心嘅關心咧，佢哋會明白。 係呢個都緊要嘅，其實都嚇要照顧別人之前，要先好好照顧自己。不過都想輕鬆下打下機。放鬆一下，係啊，冇錯啊。咁但係真係我知道咧，之前都問過你哋咧，物資好短缺嘅時候咧，其實同全香港嘅市民一樣，相信你哋都要應付工作之餘，亦都要應付自己，都係屋企可能本身都需要呢啲物資。我睇到呢本書好有趣，因為點解咧？初初面對物資都大家都短缺嘅時候啦，咁、當然大家都有啲忐忑，頭先都所講。但你哋又自己咧會諗下計仔嘅喎嚇，咁你同大家都講下咧，係啊，自己又做啲嘢 DIY。歪咁樣嘅喎， 因為其實個個同事都好心急嘅。咁其實就我相信即係當時個物資短缺嘅時候咧，咁啊亦都係即係無論喺邊度咧，都開始諗緊採購啦，又嚟有啲嘢飛唔到嚟香港啦，咁樣樣。咁啊，亦都會唔會睇下第啲國家可以即係運到嚟香港啦？咁啊，當然另外有啲同事咁即係佢哋譬如話係職業治療嗰度咁樣，佢哋會幫我哋手做一啲面罩咁樣樣去解個燃眉之急啦。咁另外口罩咧，咁有啲同事係因為佢哋會車一啲布嘅口罩咁樣樣。咁啊，即係當唔係喺醫院用啦。咁譬如話你公餘嘅時候，你要需要 啊咁樣樣， 佢都會係即係佢哋希望係大家都喺呢個時間可以即係盡一個市民嘅責任啦。無論係俾自己同事又好啦，俾病人又好啦，俾其他家人都好啦。咁所以就有呢樣嘢發生咗。 我都記得嗰陣時咧，物資短缺嘅時候咧，坊間直情會有啲市民會自制消毒酒精啊。係 啊 係 啊係啊， 好有愛啊！我而家聽完咧，阿 Gloria 咁講之後，原來醫院入面都一樣。 系啊，冇错啊，吓，即系佢哋更加之需要，同埋呢个打气咧，其实都好紧要，真系啊！嗱，休息翻嚟之后啦，继续同阿 Gloria 同 Tina 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出咗一本咧关于抗疫嘅书，嗰啲心路历程同埋佢哋嘅观察。 相逢，怕就怕你惹了我的枷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 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万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 啱啊！即系作为前线啊医护人员啦，系喺一个咁大嘅疫症底下咧，莫莉要好好照顾到自己先，跟住先可以照顾到我哋啊！ 系，因为每一个人啊，都好似呢首歌咁，都想身体健康。不过咧，亦都要依赖咗我哋嘅医护人员啦，佢哋真系帮咗好多手，同埋好辛苦。 系啊，咁啊，分享咗即系啦，两位分享咗佢哋自己嘅经历啦，咁啊，集结成书啦，咁啊，当然啦，里面嘅点点滴滴啊，点子咁少啊！ 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问下佢哋啊， 问。原价是4249元的小童门票，优惠价是99元。门票有效期至6月30日，所有访客需提前网上预约。立法会财委会上周五通过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案的拨款，涉及包括大约16亿元非经常拨款及约11亿元保育教育补助，同时重组政府贷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679点，升咗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6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币6.5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8美元，卖出173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会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啊，咁啊，两位嘅女护士系啊，今晚就喺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啦。佢哋眼见喺医院里边吓抗疫嘅唔同嘅故事同埋经验啊，吓 系啊，头先就讲到咧，就系话咧啊，其实医护界都缺乏物资，唔好讲话佢哋啦，我哋市民都缺乏物资啦，系啦、啊。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之后又会点做？ 系。点做啊？系咯，梗系要入去医院落手落脚，佢要帮手做啦。首先就系要入去嗰啲做多啲 team， 你记唔记得 啊？系啊， 沙士嘅时候我记得都有噶嘛。 系啊， 咁呢诶喺呢个即系 COVID-19 嘅时候咧，诶即系新冠病毒嘅时候，当然都要见到有咁嘅做法。我谂全香港嘅市民都见到。作为医护嘅一份子当中啦，系啦，知道啲同事系啦，佢哋要啊又再肩负喺呢个使命嘅时候，佢哋点谂嘅咧？有冇一啲特别嘅安排？我见咧，大家喺本书里边都有好多不同的分享的、 首先呢同事呢去参加在隔离病房、甚至去晋阳村、去钻石公主号去接一些滞留在香港回来 的市民呢、其实大家都是大部分都是自愿的，第一件事他是自愿的，没照顾他的、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反应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我去咁样样，甚至咧有个同事咧，其实喺沙士嘅时候咧，佢其实喺隔离病房做咗好耐。咁当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咁佢真系义不容辞，咁佢就净系话俾个佢嘅先生听，我再翻入去隔离病房度工作咁样样。咁啊，我亦都有同事啦，咁佢去完晋阳村啦，咁亦都跟住就再去到隔离病房啦，咁佢唯一一样嘢咧，佢系担心咧就系屋企小朋友，因为当啲同事咧佢去咗啲隔离病房做嘢嘅时候咧，佢哋好大部分咧都会唔喺屋企住一排嘅，咁佢哋又租一啲酒店咯，咁、样样，咁变咗佢见嗰啲屋企人嘅时间就系少咗，咁啊，亦都即系亦都我有啲同事嗰阵时系去到鲤鱼门度假村啦，咁样样，鲤鱼门度假村，即系我有啲同事根本嗰时系好热嘅天气，咁嗰啲同事又系即系大家都系自己举手去参与呢个行动啦，咁、样。见到你真系汗流浃背嘅，咁、我见到我净喺度笑，有啲同事咧直情系即系细咗一个码，咁啊系瘦晒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佢哋都系个感觉就系、是、我都系即系要尽力，咁但系佢系最安慰就系咧。其实同屋企人呢就是个关系反而仲好咗、虽然少机会见咗，但是就个关系是好咗、 我记得呢彭晴我哋一次呢睇到一个新闻呢，就係讲緊有啲医护人士啊，因为就係佢哋都要隔离，即係屋企人唔可以去接触嘅关系啦，佢哋拎埋个饭去到医院个玻璃门嗰度摆低个饭，跟住叹返后带住小朋友同爸爸 say hello 啦，即係隔住咗个玻璃咁样啦，即係一下，我觉得睇完嗰单新闻，我觉得好感动嘅、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啦，你哋自己身边都会唔会有一啲类似咁样嘅感受咧？有冇啲同事嘅经历令到你哋都觉得好深刻嘅咧？ 其实有嘅，咁我哋有入隔离病房工作嘅医生啦，咁其实佢屋企本身都系有小朋友啦，两个小朋友啦，咁其实佢太太都系医生嚟嘅，咁但系因为佢同佢太太即系可能系唔同部门啦，咁老公男士个医生咧就要入隔离病房啦，咁工作啦，咁佢就要住酒店啦，就算咧佢偷时间翻屋企系去同屋企人食饭咧，佢哋即系听佢讲啦，都要分台坐噶，咁、当小朋友系好热情系去想揽。住爸爸爸爸咁样啦，咁佢都要可能要避一避开就诶唔揽得唔抱得唔锡得，咁其实即系对于我嚟讲，听完佢嘅经历都觉得啊，其实真系好伟大嘅，即系为咗香港市民啦，系去抗疫啦，咁其实呢啲即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嘅精神，其实系真系好值得人敬佩咯。 我睇本书咧，里边讲咧，莫莉即系嗰啲医护咧，如果要翻屋企啊，又要哇，即系 make sure 自己冲凉，每一次要冲凉冲得好干净。好嗰只，同埋好似 Tina 先所讲，翻到去见到屋企人咧，其实都即系唔敢太亲密啦。 系， 其实都真系。 我有个同事咧，除咗即系冲凉冲得好干净先翻去咧，佢特别咧，我翻去几个都系剪到好短头发。 哦， 佢哋我哋问佢点解咁啊？佢话方便洗头啊，我要翻屋企啊咁样。 系，所以咧就系、是、我见你哋每次咧都系好注重自己嘅卫生，就系、是、点样清洁嘅时候咧，其实你哋着嗰啲保护衣咧，我你都见到。 點樣除呢？有時睇啲報道呢都係好緊張㗎喎。係 啊， 其實係點樣㗎？其實真係要。 其實佢哋著同埋除呢，我哋都有一對好似對聯咁樣寫喺度嘅，要望住點樣著，點樣去提佢哋大家。咁同埋佢哋有個 buddy system 嘅，著嘅時候或者除嘅時候咧，咁啊盡量揾另外一個同事睇住佢哋有冇嗰個步驟有冇錯。 嗯， 因為尤其是咧著都唔緊要，除嘅時候咧，因為真係件衫係污糟啦。咁如果佢真係驚有啲菌嗨到落自己嘅時候咧，咁又個感染嘅機會又會高啦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大家互相提點咯。 嗯，不過好孤獨啊！你諗下，市民都要 social distancing， 係咪保持社交距離？你哋仲更加添。 我印象好深刻咧，就係、是去做採訪啦，咁就採訪感染控制團隊，咁入邊個 team 咧大約都有20人嘅，咁嗰日咧就我同埋幾個編輯就一齊做採訪啦，咁就20位嘅感染控制組同事就圍埋一個圓圈一齊坐，講下嘅時候咧，佢哋係集體係喊啊，即係嗰種壓力係俾我感覺係好震撼啊，咁我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其中有一個男嘅感染控制組護士咧就同我講，其實做感染控制护士唔单止系做感染控制护士，系做好多个角色嘅，系做埋调解员嘅。点解呢？因为佢就分享一个 case 啦，就系话有一个80岁嘅婆婆，咁咧就确诊咗，即系身边嘅人确诊咗呢个新冠肺炎啦。咁咧佢就系个婆婆啊，就系一个紧密嘅接触者。咁紧密嘅接触者就要俾政府系去隔离啦，去做一啲检疫嘅措施啦。咁我新抱咧就好唔舍得嗰、那个。80几岁嘅婆婆啦，咁就拉住护士，咁就唔俾个婆婆系去做呢个检疫，同佢分离啊，即系分离嗰种感觉啊，系啦，咁差啲咧就已经叫埋警察，就系、是、上佢屋企爆门噶啦，系啦，好大件事嘅，其实搞到，咁后屘个男护士就有个同理心啦，都好明白其实心抱同埋个婆婆即系之间嘅关系嘅感情好深厚，一下子系去分离，咁又唔知隔离咗几多日啦，咁确诊咗之后又唔知点算啦。好多嘅 worries 啦，咁佢就用佢嘅调解嘅方式啦，系去 counseling 新抱，唔使担心，亦都 counseling 婆婆。咁最后咧，警察唔需要爆门，咁系个婆婆心甘情愿拖住嗰个男护士嘅手，咁就出去就去接受隔离咯。系、啦，我觉得好 touching 咯，成件事 系哇，仲为调解完添啊，系啊，真系犀利。不过真系其实好多市民好实，医护真系同你哋打气啊、所以我都知道，其实你哋都收咗好多吓唔、同嘅鼓励。即係有啲直情係啊，我咧好犀利嘅，化成物資你哋一車車咁樣，係啦，要接收啊，可唔可以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先，兩位？系啦， 咁我都听过啲处理物资捐赠小组嘅同事，咁都听过佢哋分享收过啲乜嘢嘅物资啦。咁其实包括有好多嘅，有市民亲手制作嘅手工艺手袋啦，即系自己一针一线去车嘅，亦都会有一啲屋企自己啲香港市民屋企自己煮嘅饭盒啊，咁就会送嚟医院啦，一车车咁。咁、但系点样分发咧？系啦，咁同埋都要根据感染控制嘅指引系去即系谂接唔接收噶嘛。 系咯，我都好想知道，如果作为一个市民，因为其实我哋想多谢你哋，又或者好想同你哋一齐出分力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做？ 加油啊！咁样 有阵时会行过去话多谢晒你哋啊，你們辛苦啊，净系有阵时喺医院入边。佢見到你穿著住制服，佢就咁樣行埋嚟，會同你就咁樣講一句説話。其實呢句説話咧，尤其是俾前線嘅同事咧，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 係啊， 除咗物資之外，會唔會一車車嘅心意卡？因為我平時 我都有寫過心意卡。 係啦，醫院你見到好多噶嘛。 係我哋咧就有一位醫生咧，佢好叻做手工嘅，咁啊骨科醫生。 嗯， 佢自己咧就整咗一个叫做祈愿板啦，咁佢自己咧就用啲布啊木咁样，真系搭咗一个屋顶。嗰阵时仲有少少病人嚟探嘅咁样，咁啊都写啲愿望啊，咁啊希望即系个疫情快过啊，大家努力啊咁样样挂喺度咁样样。 都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其实都真系啊，不过系咯，有阵时喺病房里边，即系生离死别嘅事件，其实都真系好多。尤其是呢段时间探唔到病，即系病人啲家属又嚟唔到，系啊。其实你哋啲同事真系好肩负起好大嘅任务。 探唔到病咧，其实系即系对于一个病人嚟讲咧，其实嗰个心灵啊。 即係佢哋真係唔係幾開心。 嗯， 咁我哋啲同事都會安排啲視像啦，咁係等佢即係同屋企可以傾到啦。咁啊，甚至外國啲親人咧，咁樣都即係雖然話探唔到咧，都聽到聲啦，或者係即係喺個個電話啊咁樣樣可以即係同啲屋企人咧可以傾到咁樣。 嗯，去到呢一刻啦，有冇感覺都有少少鬆咗一口氣？覺得呢場仗嚟到呢一刻係咪叫做可以一半啦，係一階段性嘅勝利咧？有冇啲可以咁樣形容咧？ 我相信未係勝利，但係有疫苗嚟到香港咧，我相信係一線曙光咯。咁啊，希望即係大家多啲打疫苗，咁個群體免疫力高咗咧，咁我哋可以盡快或者係逐漸咁樣可以即係回復我哋近時嘅生活咯。 我都相信一個即係我諗最值得記錄嘅嚇一段嘅經歷嚇。不過就即係諗翻轉頭自己咧，你兩位咧係咧身處呢個醫護界喺呢場戰爭當中，呢場戰役當中磨砺，真係好重要。但係問翻自己點解當時會投身呢個行業？你到而家個初衷去到呢一刻啦嚇，有冇啲咩嘅改變啊？咁辛苦係咪啊？嚇 ，Gloria。 我做咗30多年了，就差不多就嚟40年了。到而家我只系敢讲一句说话：莫忘初衷。后生十几岁入去护士学校嘅时候咧，系真系希望所可以帮到病人嘅。咁啊，虽然而家个岗位唔同咗啦，做嘅嘢唔同咗啦，咁但系其实个心系冇变咯。份工系辛苦噶，真系辛苦噶。咁但係亦都喺中間學咗好多嘢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成長咯。咁啊，冇後悔過。 辛苦在啲咩同埋學啲乜嘢咧 ？Gloria 其實 其實辛苦即係第一樣嘢啦。當仲係年，我從來冇年青貌美過啦，但係都係年青過啦。你會發覺就係、是、哇，我要早午晚三班。当你后生嘅时候，你好多街要去啦，有好多街去啦， 要拍拖啦。 咁嗰阵时你系冇时间噶，你即系你系嗰阵时，而家就有手提电话啫。近时嗰个年代连 call 机都冇噶，你唔喺屋企，啲人点约你咧？ 系啊，系啊，系。 咁啊，即系你会发觉有一样嘢就系、是、自己冇乜生活即系嘅时间， 冇生活啊， 系当然冇乜生活嘅。 嗯。 咁啊，跟住之后就其实要不断进修啦，因为有好多嘢改變啦，個世界又變啦，咁啊當時即係無論個醫療科技嘅咁樣樣，一路咧路就係要進修自己啦，咁亦都即係等個專業亦都可以更加好啦嘅發展啦咁樣樣。咁另外一樣嘢辛苦就係、是有好多科研嘅嘢，你要即係要 哦，你要去學，即係與時並進啦。 與時並進啦，咁啊，同埋即係第二嗰個即係發展，成個護理嘅發展，個病人個 care 嘅發展係點，我都要去學。 即係而家唔係單純即係淨係話要照顧嚟到醫院嘅病咁簡單，因為你學位制之後，你個個其實都好專業。咁樣去喺直情係一個醫護界裏面， 醫護界裏面 係一個 career path， 係成一個 career path， 係仲係一個係你一個 lifelong 嘅 career path 啦。 嗯嗯。 咁啊，甚至而家咁你都會有一啲遙距嘅醫療啊 ，telehealth 啊嗰啲。 嗯。 咁啊，即係我記得我後生嘅時候咧，嗰陣時都有同事同我講。你傻噶？你护士使乜学电脑啊？咁我心谂哇，如果嗰阵而家咁啊大镬啦，你唔识嘅话咁样样吓，咁有好多嘢日新唔同咗啦，咁样样。 不过护士真系好忙，我知道。其实我哋好多听众护士嘅听众咧，都有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即系生活日癫夜倒啦，拍拖都冇时间，系啊，识男仔都好难。天啊，而家仲系咪咁样嘅？其实 我哋其实护士咧，以前有好多女仔，而家咧男仔做护士咧都好多。多嘅系啊，都 ratio 我谂都有一半一半嘅，所以应该都冇问题嘅。系识男仔嗰方面， 哦，好多男护士加入， 系啊， 不过又系，真系好似多咗好多，其实都。 以前護士可能個工作就比較係偏向女性多啲嘅，但係而家其實男性都多嘅，同埋男性即係有啲男性嘅病人啦，咁可能都係 方便啲 男性嘅護士嘅角色去處理。 咁你有冇時話喂你嚟啦，你嚟啦，你做啦， 我要拍拖， 冇嘅講笑啦，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咯 ，Tina， 即係係你個初衷嗰陣時做護士其實係諗啲咩嘅咧，為啲乜嘢咧？ 其實咧做護士咧最緊要係。都是那句不怕辛苦不要怕蝕底同埋要做任何事都要盡全力啦，即無論是對病人又好護理程序又好要問心無愧咯做到。因為譬如一個病人你入到去醫院度，咁好多可能護理程序都係要拉埋個鏈做，咁拉埋個鏈做咁就係當時就係得病人一個同埋你自己嘅啫，你對病人做啲咩你要負責咯，係呢樣係好緊要咯。 嗯，系吓，即系而家莫莉，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都可能其实都系嘅吓，都谂下啊，即系如果想喺呢一个专业里边发展，其实你两位当事人啦，又即系都有咁嘅有工作经验啦，即系实践啦，即系有啲乜嘢 advice， 有啲咩忠告可以即系俾到我哋啲即系听众，我都想去读翻啲系啦， 系啊，我都见到有个两年制想报噶 嘅课程啊，真系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真的喜欢这一行咯。咁 喜欢的意思是 你会 想帮人。 会想帮人。咁同埋你会即是当你投身这个行业，即是你读完那几年的时候呢，你不是一个工作，是你一个 lifelong career 来的。咁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个忠告就是呢份工作真系辛苦噶， 系 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啦。咁啊，可以即系佢喺唔同嘅阶段去考虑啦。因为其实护士入边亦都有好多专科嘅，咁啊，当亦都有专科之外，亦都有其他嘅发展啦。譬如话我哋而家讲紧即系个医院入边点样电子化，咁有一啲系你谂唔到，除咗临床之外，有其他嘅工作咧。同醫院的範疇很不同，但其實是有關的，即係可以你將點樣將啲排版全部電子化，病人佢哋做 assessment 又點樣去電子化？你喺個病房入邊一啲板啊，咁樣樣點樣去提到啲病人有啲乜嘢特別嘅需要？咁其實呢啲係似乎即係就咁驟眼望落去咧，就係、是、out of 咗一個 nursing 嘅 scope。咁但係你要識嘅嘢或者學嘅嘢，你好多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在不同的階段或者不同的範疇呢都要涉獵多些咯。咁啊，睇多啲書，識多啲朋友，無論是醫療的朋友唔係醫療的朋友，去學多啲周邊的環境嘅嘢。 Tina 咧，係啊。 做醫護人員如果想成為的話，態度很重要，要有同理心。什麼同理心？就是我覺得最成功的醫護是可以成為一粒開心果。這粒開心果是當病人見到你的時候，跟你聊完天，見到你的時候已經是很開心，心情是愉快，是可以你是一粒良藥，是令人很窩心，令到病人是可以不吃藥都好翻。當然是沒有這個可能，但是我都是學習的，是在這一方面。 你怎樣保持自己有這種 心態呢？ 要樂觀啲咯，係啦。咁遇到一啲挫折嘅時候，就唔好咁易去放棄咯。即係試一啲其他嘅方案睇 work 唔 work 先咯，係啦。咁即係你即係你覺得做到嘅嘢係永遠都唔會話做唔到，因為你諗嘅嘢就會決定你行為係點樣噶嘛，係啦。咁好重要，即係凡事盡力啦，都係嗰句。 嗯，心態真係好重要嘅，所以都真係。 係啊，咁喺呢個嘅訪問入面，令到我知道咗疫情方面，令到醫護其實佢哋又會係點樣咧？多咗少少嘅點滴，或者多咗少少嘅分享，令我知道多咗。 係啊，不過即係經歷呢場世紀疫症啦，我諗即係大家都更加即係珍惜眼前人，真係啊！我哋能夠即係以前我哋。都成日讲啊，你出入平安啊，身体健康，好似即系随口噏咁样。我真系好老实讲，我经历咗呢，即系大家经历咗呢场疫症之后，我每一次讲呢个说话，我祝你身体健康，我祝你百毒不侵，我祝你出入平安，我都系由衷喺我心里边，希望我身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呢一份福气。所以今日非常多谢 Gloria 同埋多谢 Tina 同大家作呢个分享。咁啊，当然啦，更加详细嘅一啲嘅经历嘅，就要留意佢你哋呢本抗疫嘅书啦。 Thank you 晒， 多谢，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行你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 呢只歌咧，系啊 Tina 咧特别拣嚟嘅，系、啦。咁我相信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 Tina 同埋 Gloria 嚟讲咧，对抗呢个疫情啦，咁系一件好大嘅使命啦。出呢本书啦，可以都系话为呢个疫情当中咧，都写下咗一个纪录嘅。 系，同埋我成日都讲噶啦，我哋好多谢由衷嘅，多谢所有医护界嘅人员，咁出心出力，仲要搵条命， 系啊， 去救我哋或者去帮助我哋。 啱啊，佢哋都有家人噶嘛，啱啱事都同我哋一样啊吓，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一刻咧，好好保护自己系最紧要嘅。 系，而家听紧嘅系 Tina 拣嘅歌， 系啊，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啊。 转头就翻嚟有塔罗永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欧盟制裁中国四人同一个实体，指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是自六四事件以来首次。中方随即反制，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的分别是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政法委书记王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王君正、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实体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制裁措施包括旅游禁令和冻结资产。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欧方的做法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资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德国学者郑国恩和瑞典学者叶必扬等。实体就包括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等。相关人员和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区，他们和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和中国进行往来。十二港人案入面的八人早前因为偷越边境罪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深圳市盐田公安局将他们分批移交本港警方。警方表示，八个人合共涉及六宗案件，分别交由国安处、商业罪案调查科等部门跟进。有自称是当事人的家属的女子向警署方向高呼亲人的名，其后感触落泪。十二港人关注组批评家属未获通知移交安排，又指李宇轩在没有律师情况下落后供。理大前年爆发冲突，大批示威者在学校附近聚集。警方表示，今朝再次拘捕早前拒捕候查的三男六女，他们年龄介乎20至52岁，连同一名正是保释候查的28岁女子，十人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今个星期五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朝被捕的九人涉嫌在前年11月18号在科学馆广场外声援理大入面的人士，并设置雨伞阵和警方对视，其后被警方包围和拘捕。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今个月9号至22号曾经身处7个指明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在今个星期三或之前接受检测。其中5个处所属于新增确诊个案的大厦，包括小西湾村瑞乐楼、牛池湾晓辉花园第三座、坚道43至45号添宝阁、西营盘高街98号 Kensington Hill， 以及坚道99号丰乐阁。另外，油塘茶果岭道土木工程拓展处海堤及航道维修保养合约地盘有女文员确诊，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而九龙塘窝打老道111号嘉南幼稚园、嘉南幼儿园就因为爆发流感疾病个案，当局为审慎起见，将学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74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9点，升26点。标准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36.35美元，卖出价系1736.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同大家玩直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我有。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锉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三五成群 ，No Boo Boo，Let's Go。 林作会唔会一上台就会即刻 举白旗啊？ 系啦，扮认输咧咁样。 真系唔会咁做，不过我个样生得似系会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个我接受，但系喂，老实讲，你一上去拎个白旗出嚟，真系成场一冲嚟打我噶嘛，大佬。咁梗系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个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宾林作，同你一齐三五成群探讨拳击手之练成啊！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又到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Hello， Rainbow 啊，今日咧终于要同我哋讲一啲关于朋友上面嘅嘢， 冇错。 我想讲咧，我成日遇到一啲唔好嘅朋友，即系咧， 竟然 系啊，即系我成日咧好想用心去同一啲朋友做朋友啦，但系永远佢哋都可能系对我好差啊，最后尾都变成唔系朋友啊，即系佢哋又会成日都同我讲，哎，我一定系最帮你、最信你噶，你放心啦，你有咩同我讲啦，最后尾最出卖得。我最厲害的就是這個人了，即是我是遇到很多這些人，不是一個半個的、啊、那我想問一下、如果真的想跟他修補關係、例如剛才的 case、是不是真的不應該再跟他修補關係呢？ 首先我自己就會說，他會不會是一個願意改錯誤的人先、因為呢，譬如好似金牛座啊嗰啲，其實佢哋會願意改嘅、即係你願意話俾佢聽，咁佢哋就會啊，咁、我有問題。 處女嚟㗎， 我就會講，咁處女就有啲固執啦，因為處女嘅固執咧，真係會令到你覺得啊有啲傷心啦，同埋咧處女座咧會突然之間 give up on you 嘅，即係佢會突然間覺得，我同你都唔夾㗎啦，不如唔好玩啦。所以處女係會有呢啲可能性嘅。 我知佢知自己衰咯，但係佢衰完都唔會道歉嗰啲人咯，佢仲要係先下手為強。就去封锁晒你啊！等你以后唔可以再揾到佢啊！即系佢宁愿唔道歉，但系佢我知佢 逃避啊嘛。 系啦，佢知道自己衰嘅，因为点解咧？佢最后有出过一个 post 道歉嘅，跟住出完道歉嘅 post 之后咧， 就消失啦， 就冇咗啦。跟住连呢个 post 好快都 delete 埋啦。 哦，系啊。咁但系你有冇原谅佢啊？ 冇。 OK， 因为佢真系令到我太伤心，因为我真系好相信呢个人，咁、我就好想讲，久而久之唔系一个半个，即系呢个只系其中单一嘅 case 嚟嘅啫。咁我仲有好多我成日真心去对待嘅人咧，嗰啲人都对我唔好啊，系咪我人生就系注定就系咁嘅咧？ 咁又唔好咁讲，不过我自己觉得咧，系因为你可能系一个永远都会去真心祝福人嘅人，但系你自己有冇去睇对方真唔真心祝福你咧，都系好重要。呢个就系第二点，我觉得如果你要选择朋友，你要去考虑嘅地方。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咁我点知佢系咪真心祝福我啊？嗱，咁佢会唔会希望你成长咧？佢会唔会去俾一啲好嘅意见你，令你觉得你有成长嘅感觉，而佢唔会当你有目标嘅时候贬低你咧？ 啱啊！其中一个人啊，知道你有挫折嘅时候咧，佢竟然笑啊！我嗰下我即刻好惊啊！ 点解佢要笑你咧？ 我都唔知道啊！佢系笑住吓，唔系啊，你冇嘢啊咁。但系佢即系啲咩不其然地自己笑咗自己唔知道啊！ 哇， 好恐怖啊！ 冇错，咁我自己就觉得嗱。你最佳成为密友的星座呢 是 就是天秤座和人马座。 哦、 那你应该要去揀朋友。 都是闷的。 是有点闷。但是呢他们一定会愿意真心对你啦，而且他会跟你最夹。 这个是计双子座定是凡是任何星座都是的。 双子座。 哦、 因为呢双子座呢最佳密友就是天秤和人马。 那 譬如啊，我哋一系讲下唔同星座啊，嗱、譬如可能白羊座咧最适合嘅就系人马同狮子，咁、如果系金牛座咧就系、巨蟹同山羊，如果系双子，头先讲咗啦，巨蟹咧就系、天蝎同双鱼，狮子座咧就可以揾翻狮子同天蝎， 系、 处女座咧嗱，你头先嗰个啦，佢、最适合揾嘅人的确唔系你啊，系山羊同双鱼啊， 系。 天秤座咧就应该要揾你啦，双子同埋狮子座。 系 天蝎咧就应该要揾金牛同巨蟹座。 嗯， 人马咧就要揾水瓶同天秤座。 系 山羊咧就要揾处女同天蝎座。 系 水瓶咧就要揾人马同双子座。 系 最后一个双鱼座咧就应该揾天蝎同巨蟹座嘅。 哦，好啦，咁啊讲完咧，即系其实有啲咩星座有特别，有啲星座同你特别夹啦。咁我想话啦，头先都讲啦，就系、是、如果有一啲人即系人生真系遇到唔好嘅朋友，有啲又好好彩。佢真的遇到很多劲有义气啊，劲帮自己的朋友的、 例如我， 咁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有一啲人咧，真系除咗头先所讲，会唔会系好吸一啲、喂，真系永远系成日害佢，或者明就系、是、贪佢善良，或者贪佢唔会出声，而走去黐住佢去攞金康嘅人咧？ 嗱，其实双鱼同双子咧，的确系容易嘅， 系、 因为双鱼同双子 咪随性啲啊嘛，佢哋 冇错，同埋因为你哋乜朋友都可以玩嘅、即系其实咧，你话你哋系咪？小心揀人咧，可能嗰個人對你比較熱情咧，你哋都忍唔住就同佢做朋友噶啦。咁、所以喺性格方面咧，你哋呢兩個星座係比較容易遇到啲唔好嘅人嘅。 咁我係咪有一啲嘅星座咧，佢比較小心眼啲？即係小心眼嘅意思，唔係代表代表佢個人衰、我意思係佢好保護自己，所以佢揀朋友方面都係唔係個個都容易做到佢朋友噶？有冇啲咁樣星座咧？ 嗱，天秤係其中一個。 咁我可以做佢朋友喎、 啊。冇錯。咁另外咧，我自己觉得人马座可能暗砍都系嘅、有啲人就话吓、人马座咁爱自由都会冇错噶。如果你嘅 channel 同佢唔夹，佢就唔会同你做朋友噶啦。 咁有冇一啲嘅星座咧，其实系真系有啲嘅缺点嘅？咁我哋就面对现实啦。呢、這个星座系真系有一个缺点，就系佢令到你真系唔开心噶，会唔会噶？ 嗱，最近好兴嘅远离水瓶座，令到你平安又大吉。点解咧？因为咧水瓶座比较变动， 系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双子都系嘅。 都是风向嘛， 冇错，因为你哋比较改变得犀利啊，咁同埋咧，你哋可能真系。我今日同你傾得好開心，水瓶座真可以一個禮拜後先問你嘅，點解？因為我今日已經同你傾得好開心啊，咁即係嚟緊呢段時間可以各自做各自嘢啦。咁所以呢兩個星座係會有呢種問題，而且你哋比較偏唔主動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你哋係咪對個朋友好？可能好耐冇見，你哋都係一念如故，同以前係冇分別。只不過係你哋嘅飄忽容易令到我哋捉摸唔到啫。 咁有冇啲星座特別中意講大話嘅咧？即係少少嘢都中意講大話嘅喎。 嗱。我自己就覺得巨蟹座好犀利嘅， 反而我成日以為巨蟹座咁顧家最老實嘅添。 我自己識咧，通常講大話識嗱，睇、睇你點睇啦。咁我覺得 細細聲講啦，我哋 冇錯，因為咧巨蟹座佢點解要講大話咧？佢可能唔係有心講大話，但佢真係好想得到你嘅 attention。即係佢真係好想你望下我啦。所以佢可能會講，同埋佢哋會好驚就係冇咗個存在感啊。咁所以會有少許嘅。但唔多 哦，即系其实佢嗰个大话都系无伤大雅嘅，咁啊，所以大家又唔需要惊。 系啦， 但系另外就系我识嘅巨蟹座好多都好好，真系唔讲大话。 系噶，但系结咗婚嘅男人就 哦，咁、我又少结咗婚嘅巨蟹朋友啦、啊，通常都暂时单身嘅。 O、okay, K， 暂时哦，咁我想话咧，会唔会有一啲咧系真系好中意妒忌人嘅，即系唔中意身边啲朋友系好嘅，一见到佢好少少就会唔中意嘅。 嗱，我又唔觉得有呢种咁小心眼嘅，不过我会觉得。占有欲比较强嘅就係金牛同埋天蝎，因为佢哋连朋友咧，佢哋都会好希望个朋友係特别同我玩啊，或者特别同我熟嘅、所以有陣时咧，天蝎座特别係佢啦，就会好明显显得出佢哋嘅占有欲强、而且佢同你相处嘅时候咧，其实佢对你好好嘅、但係佢好希望你同佢一样将佢放得高啲咯。 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諗返即係就、其实佢哋都唔係咁样嘅人嚟嘅。 係啊。 哇、咁又有啲咧星座咧，即係会成日都好自私。又或者好孤寒噶、 嗱，我觉得金牛座俾人嘅感觉 又系金牛，但仲要有其他添。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金牛座嘅咧，如果你系佢好重视嘅人咧，佢就唔会嘅。真正孤寒咧，我有时觉得系山羊座。 哦，反而山羊座，系点解咧？我哋又细细声讲。 冇错，因为咧有阵时山羊座佢系觉得呢样嘢唔值，佢就唔肯俾噶。 哦，咁都系保护自己强烈啫。 冇错，就系佢哋系觉得啊呢样嘢值，我咪俾咯。如果唔值，点解我要使呢个钱啊？咁所以山羊座有阵时都会呢个问题。咁另外我哋都要讲下狮子座嘅坏话嘅，咁、又公平啲。 系咪争佢未讲咗我哋？ 系嘅。 哦 你特登將呢個擺到最後，因為仲有咁嘅時間，你話你咪蠢啊！你好似頭先想入我咁，一早講雙子咪冇事 咯。唔係啊，咁我哋都要講下獅子座壞話嘅嗱。咁我覺得咧，獅子座咧就係喺。朋友里面呢其实我哋会好热情啊、太过主动。有阵时太过主动呢会吓亲人嘅。咁同埋呢施咗一样嘢呢就係、我哋当全世界都係朋友。咁有阵时候过分好吓但有啲人呢就会话我哋真心朋友唔多。点解呢因为我哋其实都好保护自己。所以未必俾你见到我哋真心嘅一面。 哦嗱咁咁多个星座都讲晒啦。咁如果总括嚟讲嘅话一啲好定好衰添我諗啲嘢。最唔好嘅星座头三位是咩呢即是友情方面、如果要成为朋友嘅唔好话最唔好啦最要多啲注意嘅朋友啦。 好咁我会话第一名系狮子座嘅。 喂点解呀 嗱因为狮子座会对你好好但系你睇佢嘅世界就系咯如果你唔喺佢嘅世界佢真系可以黑口黑面对住你嘅。 系。 所以狮子座只有佢揀你冇你揀佢嘅。咁、所以有阵时候你想同佢做好朋友唔代表佢领情。 系。领情。 领情系啦。第二个我觉得系天平嘅。因为天平呢好嗱好有义气。但系佢哋的而且确呢会突然之间去諗自己嘅嘢啊或者可能喺佢哋自己世界里面啊同埋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啊天平座好似好难 reach 佢哋咁。但其实实际你同佢相处得多呢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佢哋都好真心嘅不过难啲相处啫。咁最后一个我就真係觉得係水瓶啦。因为水瓶佢哋嘅飘忽啦或者佢哋嘅控制唔到自己啦同埋佢特别鍾意窒身边嘅人嘅。咁有阵时都会俾佢窒到系好兴啊咁样咯。 我哋今日都已经算好好㗎啦收口啊。即係積咗啲口德， 同埋我都係講自己啫。 將一啲星座上面唔好嘅嘢，我哋包到好靚咁去講。 冇錯。 咁今日咧就係講啊，友情方面咧，即係到底啊一啲嘅朋友咧，即係我哋喂有冇誤會到佢咧咁樣？係咪真係可以喺今年裏面再出發咧？即係都係睇大家嘅誠意，同埋有冇呢個心想修補關係嘅啫。正所謂成日都話修補撕裂啊嘛，成日都聽噶啦。我哋 你有冇 A 場教？ 好啦，咁啊，阵间一首歌翻嚟咧，就会有一个心理测验去同大家玩嘅，呢、个都关友情事噶噃。 冇错，就 是、 你有多爱记仇咧？ 你系咪一个记仇嘅人？ 我系， 我都算唔算系咧？我一半一半， 我系嘅， 因为我成日好觉得要记住嗰个人，跟住之后最后屘唔记得咗，成日都系咁啊。 好。 都有份，千秋世代。 首歌翻到嚟啦，今日 Rainbow 讲嘅心理测验就系、你系咪一个有记仇嘅人或者好记仇嘅人？ 你有冇小心眼嘅问题咧？ 系你问我啊？ 系啊。 头先我讲咗咯，我话我都记噶，但系咧好快唔记得。 得啦。 譬如我头先同你讲个朋友咧、你问我确实。因为咩事令到我心里面咁伤心、咁唔舒服、咁唔中意呢个人呢、其实某程度上确实嘅事件我已经唔记得噶啦。但系我每次一谂起呢个人，我个心就好痛咯。所以我 冇谂啦，冇谂啦。我哋而家玩心理测验， 好好好好好。A 嗰只牌先，咁、A 嗰只牌咧就见到一个女王咁啊，戴住咗皇冠，佢个样系好冷静嘅，似系翘住咗只脚添，坐咗喺自己嗰个凳嗰度，揸住把剑。 嗱，呢只牌咧就系一个女王嚟嘅，咁佢系叫宝剑女王啦，咁、所以佢系非常保护自己。你话佢记唔记仇？佢只系因为你踩到佢条底线，佢先记仇嘅啫。佢实质系咪一个会报仇嘅人呢？如果你太过分，的确佢可能会报仇。原因系因为佢觉得，喂，你踩我上唔可以。但你话佢实质会唔会走埋嚟搞你？佢唔会。纯粹系因为你可能真系踩到佢底线啊，或者你冇礼貌啊，咁佢先至会出动嘅啫。 即系正所谓人不犯佢，佢就唔会犯人啦、 啊。冇错。 哦，咁啊，会唔会有啲建议牌就系、如果抽到呢个牌嘅朋友咧，即系我哋应该要巴结佢好啊，定系点样咧？ 嗱，咁另外抽到一隻就係教皇啦、我覺得其實今年咧都冇咁多人敢得罪你嘅，咁、所以今年都可以安心。不過咧、如果你有朋友抽到呢隻牌，我就覺得你可以多啲同佢講心底話，俾佢知道，其實你都係無心之失，你唔係有心嘅，咁就冇事噶啦。 好，咁啊，第一隻牌講咗啦，到第二隻牌啦。 好，第二隻牌咧就是、一個男仔啦，騎住一隻黑色嘅馬，咁啊揸住個金幣，咁、就係金幣騎士啦。咁、其實咧呢個人。我真系唔记仇嘅，同你一样，真系唔记得嘅、你问我，我系咪真系会攻击你咧？我可能会突然之间爆肚激你一下，但其实我同你又冇乜仇恨嘅，我纯粹系嗰下谂起 邀下你咁样， 冇错，或者你俾位我入，我唔会唔入噶，咁样佢先搞你嘅啫。所以呢个人咧，实质冇乜特别，但系好多人都觉得嗱，佢可能有啲似天蝎座嘅个性就系、咦，好似有啲。起降啊，或者可能，咦？点解你讲嘢咁飘忽嘅？原因系因为佢真系突然间嗰下，佢觉得唔认同你谂法，或者佢真系觉得你好唔公平啊！你做呢件事，咁佢先至会出嚟去耗呢、這个。帮呢个弱势嘅人嘅啫， 系咁啊，即系佢都未算系最差嘅牌嚟噶咯噃。 未算，未算。 好啦，咁如果我认识一个咁样嘅人，或者我自己就系一个咁样嘅人，你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到我咧？ 好，就权杖三啦，咁就系祝福你。睇开啲啦，因为咧呢只牌咧就真系， 即系唔好咁执着啦。 冇错，或者有啲嘢真系唔关你事就唔好理啦，无谓你咁多，咁就平平安安啦。 第三只牌啦， 好， 第三只牌咧就系望落去咧有一个嘅，好似系女毛嘅物体啦，就喺个悬崖嗰度，隔篱有一只狗仔嘅，咁、而后面就有个太阳，系啦，咁呢只牌系解咩咧？ 嗱，呢个咧就系对夫啊，所以你系零记仇。你真系今朝瞓醒就唔记得噶啦。咁但系咧，你个人咧就天真烂漫嘅，容易俾人扇翻转头。 哎呀， 咁所以你就唔系记仇。不过可能好多人咧就因为你无心之失，或者你直接讲嘢就令到你得失咗其他人啦。 哦，咁呢只牌其实个建议牌就叫收口啦。 你问我，我建议咧就系宝剑四啊。其实咧要多啲识睇人眉头眼额，望住人哋对眼头讲嘢。咁、其实人哋情绪，哇，你都知道佢麻麻地，你就好。收声啦， 好啦，咁啊，第四只牌啦、最后一只牌， 果然宝物沉归底啊， 系 最记仇嘅就系第四只， 睇下睇下点样噶， 嗱，因为咧佢 呢只牌个样好靓噶， 但系咧佢会吹喇叭话俾全世界听你做错咗啲乜嘢， 哦，形容下只牌先，有两个天使一路飞一路吹紧喇叭。 因为咧，其实佢就叫审判啊，佢系会公审你或者同全世界讲啊，你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嗱呢个人就可能会喺 Facebook 或者喺 IG 真系去讲你嘅恶行嘅， 好惊啊！ 谂清楚， 系 咁我冇拣到呢只， 我都冇。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遇到呢个人，你有啲咩可以做咧？认错。 趕快認錯， 哦，越快越好， 冇錯， 使唔使真誠地定係我 hea 都得咧？ 是但啦，總之你講對唔住啦，因為你抽到嘅倒吊人就是、代表，總之佢嬲嘅地方咧就同你諗嘅地方有啲唔同，你發掘咗真正原因同佢道歉咧，咁就 OK 噶啦。 哦，咁啊好啦，咁啊四隻牌已經解答曬啦，就係、是、你係咪一個好記仇嘅人咧？咁樣今日啊 ，Rainbow 講嘅咧就係、是、全部都關友情事嘅。咁啊講完友情之後，下個禮拜又會講啲乜嘢咧？咁啊等下個禮拜 Rainbow 再解答大家啦。今日 thank you 曬，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是沉重的剑，或徒劳的倦；是麻醉的烟，或难圆的愿。我接近崩溃了，心连肠骚乱。我暗自想坚持，却要狡辩，别人爱新鲜，别人求方便，为何吃辛酸，让我吃些甜？怕制造出很多错的表现，错在难以避免。明明就可以犯错，渐渐却掩饰太多，喉咙外吞了又吐而找什么？成和败一切属我，跪地再飞天求什么？一火闯大脑，仍饥饿。 讲到咧，即系每一个人其实咧都一定会身边遇过或者硬系有几个坏嘅朋友喺身边噶啦。 系，咁睇下嗰啲朋友影唔影响到你。但我又觉得点样咧？人生里边咧，即系同遇上啲渣男一样，总可能会遇上一两个。即系遇咗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吸取到嗰个经验咯。 系啊，同埋如果你自己都做嗰啲对唔住自己朋友嘅事嘅话，其实我觉得你内疚嘅话系一个成长同埋一个经验，之后你唔好再咁做就得噶啦。 系啊。 呢首歌絕對啱你哋聽， 系啊 ，Jason 陳柏宇《悔過書》啊，今日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好，拜拜。